第183集，谁比谁差。 薛府中能主事的男主子只有薛远一个，两位老少夫人派人来询问是否要过来请安，被顾元白拒了。而薛二公子早在圣上亲临时已经缩成了一个鹌鹑，躲在屋里一句话也不敢说。顾元白多半猜到了薛远会赢的结果，他之所以会答应薛远大着胆子求的恩典，只是想知道薛远想要些什么。今日休沐，皇帝也休息一天，政务没带一本，只带上了几本常看的书。薛远带着顾元白来到庭院之中走了走，顾元白偶尔之下在薛远的院子中看到了上次前来时还未有的秋千，石桌旁都是被扫下的木屑。 这秋千是你做的？ 圣上坐在秋千上，臣坐在石桌上。臣想给圣上雕个小人。 你上次送与朕的那把木刀，难道也是你亲手做的？ 自然，臣其他不敢说，但玩刀这一块，还没遇见能比得上臣的人。 倒是没听说过。 你听说过，那就奇怪了。 薛远怎么可能会木工活？那还不是被楚卫曾给圣上画的一幅工笔画给气的。君子六艺学不来，唯独耍刀是一绝。楚卫既然能给圣上画画，那他就能给圣上刻像。 谁比谁差？ 其余人看着圣上和薛大人如此有兴致，也懂事地站在院子角落里，以免碍了两位的眼。顾元白刚刚坐上秋千，对着他雕刻着手中木头的薛远就抬起了头，看了他一眼后突然站起身大步离开，转眼消失在卧房中。 这是要做什么？ 顾元白朝卧房看去，还未想出缘由，薛远又走了出来，他的手中拿了一个枕头和厚重的披风。 圣上，起来一下。 为何？ 坐的地方凉，虽是木质，但也最好垫个东西。 朕身上穿的也不少。 衣服不少也不行。你觉得不凉，屁股觉得凉。 顾元白不想和他谈论屁股不屁股的事，站起身让他垫上软垫。只是薛远拿在手里的也不是软垫。 这不是你卧房的枕头吗？ 圣上竟然知道这是臣卧房的枕头。 薛远的笑意深邃，余光在顾元白身上打转。 来了，勾引第一步。 圣上皮性底下的那些恶劣念头跟着动了动，想起薛九瑶上次蒙住了的表情，于是长眉一挑，慢条斯理道： 朕不做你的枕头。 圣上，坐一坐，臣晚上枕着他睡个好觉。 枕着他坐过的枕头睡觉，顾元白一言难尽，抬头朝着田福生看了一眼。田福生机灵跑过来，将早已准备好的软垫放在了秋千之上，跟薛远客气道： 薛大人，小的们早就已经准备好了一应用品，无需薛大人费心。 薛远只好收了枕头，在顾元白坐下之后，又将披风盖在了他的身前，细细在脖梗处掖好。前有披风，后有大氅，手炉在手上，外有暖盆送着暖意，寒风只能吹动脸庞。 朕晒会儿太阳，你看你的。等风起的时候就进房中。 是。 木头是一块长木，薛远拿着刀开始雕刻了起来。偶尔抬头看一眼圣上，再低头动一动匕首。顾元白在秋千上晒着阳光，似睡非睡。等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不知道被谁抱进了屋子，躺在床上盖上了被子。他转头一看，薛远正坐在屋内的桌子旁，在专心致志地擦拭着一把弯刀。那柄弯刀的样子雍容华贵，不是凡品。顾元白掀开被子，正要下床，低头一看，哑声问道： 朕的鞋袜呢？ 薛远听到声音回头，就看到他赤脚快要落到地上的一幕，脸色一变，猛地站起，桌上的弯刀被撞得叮当作响。顾元白见他气势汹汹的模样，在薛远的双手伸出前便将双脚收了回来，冷冰冰地钻到了炕床之中。 田福生呢？ 在外头。 把他叫进来。等会儿，朕的鞋袜怎么到你桌下去了？ 臣也不知道。 田福生听命进了屋，给圣上伺候着穿上鞋袜。待穿戴好之后，又让人上前将圣上散乱的黑发给重新竖起，变得英姿飒爽起来。顾元白收拾好自己之后，往院子里走了一圈，醒醒神，问田福生： 朕怎么就睡着了？ 圣上，小的也不知道，只看到您在秋千上还没坐多长时间，薛大人就放下了木头和匕首，上前把您抱进屋里了。 那朕的鞋袜是他脱的？ 小的们从未动过圣上的鞋袜。 侍卫长跟在顾元白的身后，欲言又止。顾元白揉了揉额头，带着人往回走。一回去便见到宫侍都站在薛远院中候着，卧房的门紧闭。顾元白往卧房瞟了一眼： 你们怎么都站在这里？ 回禀圣上，薛大人让小的们在外等待，他有些私事要做。 他想到自己落在石桌旁团成一团的布袜，抬手让人莫要通报，余光看了一眼身后的人，淡淡道： 私事。 顾元白悄无声息走到窗户跟前，将窗户推开了一条缝，他往里面看一眼，就见到薛远单膝伏在床上。顾元白突然觉得有些发热，他侧头吹了吹冷风，过了一会儿才回身屈指敲了敲窗口，响亮的木扣声三下传来，床上正嗅着顾元白余温的薛远一顿，随即慢悠悠下了床，朝窗口这边看来。圣上容颜微怒，长眉前压，含着梅花初绽的如雪冷意，五指弯曲，正是圣上叩响了这三下催命的声音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